后呢，就是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朋友和学生来跟我讲啊，是博鹏的。然后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要来听的。我说，哎，欢迎欢迎，我是为了博鹏。然后啊，我就非常惊诧，你知道吧？ 我的眼线终于起作用了。 对对对，他那么有名的人，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对吧？那所以就说今天，他也跟我讲，我有很多上海的粉丝会来。我当时就有点紧张，我说要不要去借蒲团什么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子也不大，就是只有这个250个位置这样子。那么今天这样子，我觉得我很心安，我不能说少来点人，那对不起他，对吧？今天这个场子我觉得正合适。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场子交给博鹏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戴威教授的邀请，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今天看到了一些师长，也有我在上海的朋友，同时呢，更多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个讲座跟大家结交朋友的这样的一群人，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那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因为下面会有很多猛料，会有很多内幕，会有很多。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下去。前面一个讲座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我看大家中午饭吃的都比较饱，所以建议您呢取消今天晚上的这个饭局哈。开玩笑，首先呢要祝上海音乐学院88岁生日快乐。我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很有缘，基本上每年来一次。上一次是在鹤鹭厅音乐厅主持琴会的活动，这一次呢是来做讲座。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在专业的音乐学院来做讲座，所以和以往的在大学或者其他的场合做呢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懂琴的，所以呢我可能会往比较深入一些来讲。那么也希望大家呢把手机调到静音状态就可以了。屋里面比较热，我其实也昏昏欲睡。如果您睡觉的话呢，别打呼噜就可以哈。那我们的讲座呢，马上开始，大致分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来讲，也就是我们的标题《绝响不绝》，古琴历史音像的收集故事和工作报告。第二部分呢，是最后的15分钟留给我们的提问环节。中间呢还会有各种历史音像的播放，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连续播放这么多历史的音像。但是呢，因为限于版权的问题，我们只会播放小小的段落，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那么这一次视频的官方的版本呢，会之后贴在我个人的这个空间里边，所以大家呢这个拍拍照发一发宣传就好了。真正还是期待一下官方版本啊。前边废话就这么多，我们开始讲。首先就像戴威讲的，你看到我的时候可能觉得我和古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西班牙语，那么我的职业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Hit FM 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欧美流行音乐在上海的落地调频是 FM87.9。 我相信有可能不少开车族都在下班的时候听我的节目。那是一个娱乐节目，也是一个蛮时尚的节目，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有一点沉重，有一点复古，但也有很多传奇故事的话题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认识到一个另外的国鹏，也是古琴当中的国鹏。我本来跟古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当我开始接触古琴音乐以后呢，就像我的标题讲，我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空白和糊涂账。我们稍后会用实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大家会发现有很多人不务正业，比如说崔永元搞起了转基因， 柴静搞起了雾霾调查，我很理解他们，可能是一种兴趣，但更多的是责任。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来做这件事情，可能恰恰是因为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白。那么我是从1999年开始听古琴，当时听的是陈雷基的《潇湘水云》，用这个宋琴朗石泉制作的那一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看到的这个标题是1000年前的宋琴，由一个新加坡的富商所收购，之后呢，用来演奏了一张专辑，我特别想听一下。当时听的还不错。1999年我还在大学做校园的音乐广播节目，而且我是一个杂家，非常非常之杂。从我的经历大家也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我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音乐都感兴趣，古典、爵士、 Flamenco， 因为这是我的专业，还有我现在做的欧美流行音乐。那么古琴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在2006年的时候呢，我发现市面上的古琴 CD 基本上已经被我买光了。那么这个时间2006年到现在基本上整整10年，而在2006年之前有很长的铺垫的过程。那我当时一看，哦，中国古琴 CD 也就不到100张啊，因为我是一个收藏控啊，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喜欢在收藏当中建立一个艺术和精神的世界，占地盘嘛。但是我古典的和爵士的或者流行的专辑很多很多，我就说原来我们老祖宗就给大家留下了这么点东西，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会吧。所以后来我们可以通过一段 Word 文档来看一下我大致这个收藏的经历。来看一下啊，后面看得清楚吧。2006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把自己所有收集的古琴 CD 列了一个目录，很多人在现在依然可以在各种论坛的帖子当中找到，当时叫国鹏藏中国古琴 CD 音乐大全集合目录，总之很长的名字，就是可以让各种搜索引擎能搜索到，因为有很多人当时帮助我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那么2006年在这个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吴景略百年纪念大会当中来开始自己亲自采录，再到港台的 CD， 我们看接下来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来整理了。我发现古琴是一个和其他艺术门类不太一样的，有时候呢在表面上的一些人、一些大家，可能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这句话大家应该深有感慨，对不对？那么，很多弹琴的人因为中国的隐士文化的原因，不愿意抛头露面，很多历史的作品可能也恰恰与这个有关。第一，没有出版，第二，不被大家知道，这也就是我们的九藏深闺。大家可能弹琴的人都听过老八章，老八章一共是22位琴家的55首曲子，而我们知道查富西先生1956年和许建王迪当时全国各地一共采录了1500分钟甚至更多的曲子， 那里面涉及到的琴家可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那为什么我们只能听到其中小小的一部分呢？我们听到的历史是不是被挑选过的历史呢？我带着很多疑问开始了我接下来的工作，包括自己出唱片，包括民国时期的唱片，到视频，一直到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100年前的古琴录音。有很多问号出现在我的搜集工作当中，甚至有很多人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有些人的名字我们在金鱼琴刊当中会看到，我们在各种历史典籍当中会看到某某某善弹什么什么曲子，那曲子呢？我怎么没有听到呢？是我没有这个幸运吗？还是这些东西早已经灰飞烟灭了呢？我不信这个邪，我一定得把它们找出来。那么在整个10年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从26岁一直到现在的36岁，除了我的职业的时间以外，基本都在做跟这个相关的事情。现场有很多都是弹琴的朋友，可能我们中间应该都有不少交集，所以呢，我的古琴人脉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触达，目的非常明确，希望找到这些录音，希望找到这些录像。有些线索一铺就是10年，甚至到最近才刚刚找到，包括他们的出生年份，包括他们名字的拼写，他们的字，哪一首曲子的传承，录音的时间地点，他们到底是和哪些老师学的，每一个点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空白，而每一个点我都希望知道。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帮助我，因为大家也都想知道，他们也都想让这段历史重新复活起来。自从唱片和留声机发明，音乐史开始划分两个时代，可以听到的音乐以及哑巴音乐。我相信如果我现在手里要是有嵇康同学的录音，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 happy。 我们想听听他的广陵散到底弹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手飞起来，是不是琴扔出去像战燃操一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一个跳梁小丑弹琴的视频。那么可惜的是没有。所以如果当一个人讲李白弹琴如何如何好，说杜甫弹琴如何如何好，王维弹琴如何如何好，那么我们非常遗憾，他们只能活在文字当中。而且中国的文化的这种附会以及添油加醋是我们一大擅长。也就是说，明明列子的一段巍巍乎高山这个流水的那段，最终被大家演绎成俞伯牙同学可能身高1.76米，没有实证啊，没有实证怎么判断呢？如果我再说一句话的话，我们这样的音乐史，我们这样的音乐资料拿出去到世界上比说，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古琴界的研究，是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呢？我觉得是。所以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下去，至少有些历史刚刚远去不足50年， 我们还能够采访到他们的后人，还能够找到这些老秦家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弟子，所以抢救吧，我这十年都是在抢救。我说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因为包括我自己就曾经看到有些资料，当我拿到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帮他们一把了。比如说根如，这是一位和尚，根如的渔歌曾经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帕瓦罗蒂的交响乐，被覆盖了。张子谦的秋塞吟，现场有人听过张子谦先生演奏秋塞吟吗？我想问问。没有，肯定没有。有，恐怕也活不到现在。开句玩笑哈。那么所以老先生拼命地留下了这么多资料，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呢？我们为什么没有保留下来呢？弟子、家人、专业的音乐机构、国家都去哪儿了呢？好，我们来继续看。在搜集的过程当中，我采访了这些琴家，这就是当年吴景略纪念古琴大会的时候，哇，十年前还好嫩。唐世章、叶明佩、赵家珍，这是这个戴老师啊，呵呵，感谢戴老师让我这个避免成为骗子。陈长林、许健，当时我的发型很非主流。孙桂生、美国的王菲、戴小莲老师、郑明忠、魏祖光、魏中洛的儿子，我的老师陈锡成、毛毅、扎富熙的儿子扎克成、唐中六，这是玉少泽的儿子女儿玉文燕、曾成伟，这是丁成运老师和傅丽娜老师，已经去世的陈功亮老师、何明威和江家佑，已经去世的林友仁老师、唐建元啊，这个时间地点写得很清楚。这还有刚才上午讲座的老师，这也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当年姚公白老师的头发还比较多。好，在这十年当中，两个老先生呢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没有看到这部作品的真正出版。林友仁老师，我非常怀念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只能自拍了啊。时钟指向当天晚上12:30，这是他刚刚做完化疗，在家里接受我采访。我们来听听林老师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 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那我们这一代呢，就是一个承上，因为在下面老一辈的人他们都教导了，我们能够留下来一些东西给以后的人。技工方面选择这些工作去做，但是经济条件有限，所以也只有尽可能讲述一代。都不像你啊，什么谁鼓掌你啊，演出一下或者什么，都为人做家一场，但是 这很重要的工作，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那我们这 林老师在做完化疗之后，当时我们这个采访的时间是2012年11月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老师，13年去世的。 那么我觉得每次当我放这段录音的时候，都会想起林老师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的这句话。当时的采访有将近三个小时，还有很多的内容最终都将体现在作品上面。我希望用实际的东西来说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十年做了多少工作，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我随身带的电脑，有些重要的资料我需要保存在这里。这个夹子415个 G， 现在只剩下了21.4个 G。 我们来看一下属性，来打开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的目录，所有都是按照名字来排列的，你几乎可以找到健在的、已故的、甚至不知名的所有人的曲目，几乎（括弧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朋友，其中有些我也已经收录了）。从娃娃时间我们就抢救起，339个文件夹，我们来看看一共是多少。多少个文件，每一个文件几乎都是一首录音，这个数字还在往上跳。如果股票要是能够像这样，应该大家会很开心。好，13976个文件，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也不是每一个都是音频，但是我至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看一看我们到底有多少遗产。各位，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古琴录音，公开出版的琴家的录音有多少？人有多少？有哪位能回答我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但当我们提起西方音乐，西方音乐光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Piano Sonata 就有多少部，就有多少个录音的版本。但是我们的古琴呢？这还是我们中国音乐当中最拿得出手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成为世界遗产的东西。我们经常讲中国古琴有3000年的历史，不断代传承，有各种各样。但是我特别想说，你听3000这个数字就是个虚数，因为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这怎么能是个统计呢？中国移动都按照每分钟收费了，对不对？到底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文化艺术类的重点项目。是我来负责主持的，77位琴家录音630首，其中包含这77位琴家当中的17个琴家的录像，应该是60段，有的是完整，有的是不完整，86张 CD 和 DVD， 这是老八张的10倍，同学们，而且还有配套的书籍。来解释这个事情，老八章是22位琴家52曲，涵盖9个派别。好，我们接下来讲干货，就讲这部作品，就讲我们到底有多少遗产。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感谢的人。在这10年当中，有人给我提供音像，有人给我提供信息，有人给我提供版权，有人给我提供技术支持联络。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人帮助我做这件事情，其中还有外国人， 还有的人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姓名。对，你看到了 T 先生，他是有非常贡献、非常大贡献的一个朋友，但是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姓名。有这么多人都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帮助我来做，所以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是一群人在做。这一群人包括已经去世的，当中还有正在健在的朋友，还有的就坐在我们今天的现场，所以我特别高兴他们能够见证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部作品专家是怎么讲的。专家和大师现在是骂人话，对吧？我前两天还看到古琴的那个网上论坛里边啊，百度的贴吧有一个人注册名字叫做国鹏大师。我说哎呀，我真是，我说估计他们全家应该都是大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人提供了背书鉴定。这就是当年56年采访的亲历者许健先生亲笔写的，而且这个印章是管平湖先生刻的，就在刚刚8月份写的。许健先生在他的夫人去世以后，因为当时我在运作出版的时候呢，是很需要资金的，他通过他的女儿徐小峰女士告诉我，他要把他夫人的抚恤金捐给我，这是我断断不能接受的。我说徐老，出版的时候您写一个鉴定吧。这是陈长林亲笔写的，当然这还有陈长林之前写的另外一个版本，因为是2年前。陈先生说很多都是他曾经讨教过的前辈，在这段有的他也没有听过录音，当年金玉琴会的一些老先生，所以他希望大家重新认识20世纪的琴史。这个是林永仁老师在2013年7月9日，那时候他已经不能提笔了，这是我托林晨打印过去他签的名字，而当时这个名字呢和当时的计划还只能出版100首左右。这是最后一份，陈公亮老师4月15号，我们也知道不久他就去世了，当时他也已经不能提笔了。陈老师留下的是最后一份专家鉴定，而这4位专家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的具体都有什么。首先标准很重要，也就是说真正做的这一套东西是以什么为主？我的回答，人为主，琴家为主。因为我们知道一首平沙每个人弹的都不一样，包括你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之前弹的还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一个琴家在他的早年晚年更是不一样，甚至转移多师，接受了其他门派的一些技法以后，他甚至可能有非常大的变化。有不止一个琴家可以弹不同版本的平沙。那么我的标准很重要，第一，已经去世，也就是代表他的艺术生命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新的录音产生。第二，他的古琴教育是完成于1949年以前，或者我们再宽泛一点说1956年以前。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从历史的划分，1949年以前是民国的概念，1956年是什么概念？古琴开始正式进入学院派的体系。那么我们要研究的时候，或者要研究资料的时候，研究的对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断代史。那么我们知道出生的这个时间，年龄最小的是1924年。1924年出生的有几位老先生？邓文泉、玉林初、朱锡臣，还有王绍顺。那么有两位琴家的这个生卒年去世的这个时间，连自己家人都已经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只能暂时认定王绍顺先生是其中去世最晚的。那么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一部分琴家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为什么不研究现在？现在在咱们在座的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咱们先不称家琴人，我觉得弹得非常好，我不客气地讲，弹得比老先生还好，我也很想研究他们，但是他们暂时不能和这个已经去世的琴家放在一个这个集子里边。那么好，这一部分琴家他们的古琴教育我们已经看一下，1949年或者放宽到1956年，他们的学琴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没准都已经弹到潇湘这样的大曲子了，或者流水。那么在座的各位很多弹琴都知道，学琴容易改琴难，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你在今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艺术风格的变化，你可能恐怕都难以改变你原始对于古琴的演奏以及对于古琴的认识，这是第一印象。就像说中国人的胃是非常强大的，对吧？中餐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可以非常的骄傲，走到哪里你也还想吃中餐，你也还想吃这个草头或者熏鱼，是不是？这是上海菜当中非常典型的几道菜。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这些琴人的研究，他们的录音具有样本性以及难以复制性。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模仿他们的样子来弹，但是永远不可能和他们一样。请注意，我并没有用永远不能达到他们的高度这样的话来讲。我说实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先生弹的都好，但是老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浸淫的环境，现在的各位恐怕基本都没有了。也就是说，这是一锅老汤，以后可以和其他的东西兑水，但是老汤要留住。是古琴可以创新，当然是古琴可以变化，但是请注意，世界各国的学界在对待自己文化遗产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之谨慎，不可以改变。因为一旦改变的话，你将来遇到的就是已经兑过水的，这叫做样本。我们要维持生物多样性，看看我们日本的这个音乐学界是怎么样对待过去唐代遗传过来的音乐的，基本不变。当然你说基本不变不可能，但是大抵是那个风貌。那好，生于清代以前，也就是出生于清代哈，占到了其中的53%。我们来看一下独家披露这回事儿。很多名字大家应该之前都听过， 但是有谁听过他们的录音呢？恐怕非常之少。所以呢，我想问大家，如果敦煌莫高窟你都没有去过，你说你了解唐代美术史，那是不是一个笑话呢？我觉得20世纪的秦史大家都要重新认识啊，各位朋友，因为其中有这么多东西你都没有听过呢，没有研究过，总是前面一本书说什么，后面一本书稍微变个花样抄过来啊，我赞同。文章抄来抄去有意思吗？写了一大堆研究文章，最后都没听过这人弹的录音，那是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一种空想上呢？您要听过他的录音呢、啊、至少如果你能和他在一起看过他弹琴的录像，或者说你至少能够和他在一起学琴，这也是一种证据。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离这个都已经非常远了。那么我的最后一句话，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很多作品都是这些琴家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作，请注意，只有这一首作品了。我们来听一下，他只有这一张照片。这个人叫什么？程独清，很可爱的一个小胖子，是我不敬。程独清先生出现在《金鱼琴刊》，出现在高罗佩画的画，也就是为叶诗梦画的画当中。程独清出现在南京清溪琴社的名单当中。他和徐元白关系很好，也认识查福西先生。他也出现在重庆天风琴社的照片当中。他曾经出现在老上海的报纸《民生周刊》当中，而且他的文章当中还记载了很多古琴的早期，就是当年在民国时代的一些线索。比如说夏一峰先生是什么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 XGOA 当中弹奏古琴的，以及他录音时候的状态，他都写在文章当中。这些资料恐怕大家没有看到，而且你在网上搜还能够搜到他的一些信札在拍卖。那么为什么这个人后来大家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呢？答案很简单，他后来去了台湾。我们连他去世的时间都不能大致搞清楚。唐建元先生在琴谱当中大致记载了1954年前后，他的出生年年份我们也只能通过《金鱼琴刊》当中的《琴人问讯录》来倒推，也就是说这是未定数。陈长林先生曾经买过程独清的照片唱片，之后把这首录音转给了我。我们来听一下，前边还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感的这个声音啊。 中央广播电台 XGOA 请程独清先生席卷古琴独奏，归去来时请白带公司致歉。 封面，而且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他的文章冠篇，这个上面写的，放大一下，自远堂琴谱，非常之清晰。这是唱片的编号，这段声音非常好听。我以前觉得归去来辞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再打谱了。哎，我听了他的这个演奏以后觉得，这个版本也蛮有味道的。老先生还真的就是不一样，他的演奏方法和理解跟现在的人不太一样。陈章林先生在他前两年出版的这个古琴专辑当中，其中有一首，各位可以查一下，就是根据这张唱片的这首录音来去弹的，当然也有自己的发挥，还不完全一样，各位可以比较一下。我觉得比较艺术史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因为你听到每一首录音，你听到每一个人弹的，你似乎能够揣度出他的心理活动。音乐这个东西很神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听了这么长时间的古琴，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给我惊喜。当然，历史给的惊喜是有准备的人才能够拿到的。当然，各位马上也有这个福气，就可以听到这些东西，因为作品是要问世的嘛。好，我们来继续看，来继续讲。程独清先生复活了，我也挺高兴的。以前一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如果你要是看清溪琴社有一个很巨幅的这个合影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我给大家举例子吧，就在这里，反正，你还能看到他另外的照片，刚才是很不清楚啊，刚才是很不清楚。清溪琴社在哪里？待会儿再找吧，他可能会突然蹦出来的。好，作品当中看啊，根如，对，我们这个之前曾经讲过，根如和尚的一首渔歌被覆盖了，特别遗憾，因为那是一首大曲子。根如和尚呢，曾经和扎夫西先生在一起有一张合影，我们来看一下。根如，好，哎，蛮可爱的老先生，右边的，左边当然是扎先生。下面弹筝的，看，这是1957年的一张照片，南京古乐家，这是在滁县的狼牙山合影。当然，刘少春，这个是张正银先生，其他有些不一定能够辨认。那我们就来请我们敬爱的王迪老师为大家报幕吧。 根如大师古琴独奏《平山落雁》， 多熟悉的声音。 Thank you. 声音非常清楚吧，也不比现在的录音差很多，所以说你几乎就可以感受到他就在现场。当然有些老录音因为各种各样的辗转，实际上和文物是一个样子的，每个老录音的命运不同。有的当我拿到这些老录音的时候，就觉得当我修复起来都很难下手，因为质量太差了。我们待会儿来听听质量差的啊不要以为所有的录音都是这么的清楚，那就太假了。老录音的处理过程非常复杂，这就像你把脏水泼出去了，孩子有可能也被你泼出去了。尤其是古琴最精华的左手的银挠，这个如果能听到，是我处理老录音的最后底线。修复工作是一定要做的，修旧如旧。当然这个标准很难拿捏，我专门用的是王菲录音的录音棚，这也就是张亚东的 Jazz Studio 来做的这项音频的处理工作，所以也相当于老先生们在好的馆子吃了一顿饭，稍微洗洗澡。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啊，讲的有点散啊。第三个是希望能够展现一个近现代琴史的全貌，相对来讲的全貌。我在这里边做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像詹成秋先生，我们之前在老八章只听过他其中的一首，那么这一次多出了18首，您说会不会让您对他产生全新的认识呢？顾梅庚先生之前的录音，老八章的流水、醉鱼唱晚啊，还有莫斯贝斯，大家有些人可能在网络上也听过。但是如果你要是听听顾梅庚先生弹的《潇湘水云》，到底和扎福熙先生的《潇湘水云》有什么样的区别？扎福熙先生当年记载他和顾梅庚在一起熏蒸，你来检验一下这个过程，是不是更有意思呢？这一次顾梅庚先生有将近30首录音同时推出，就在这个集子里边。还有录像，我们来继续看下一段。只有样本足够多，我觉得才可以对这个琴史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的脉络。右边是我的部分老磁带，上面都有编号，这是从上面看的一个俯拍的这个航拍图啊。世界上最早的古琴录音，我相信恐怕没有人能够听过，但是很多人都在严小青同学的这个文章当中这个有印象。有一个叫徐律远的人，这个留下了一首曲子在德国。好吧，你在火星我也要把你找回来。而这个录音就是真真正正的找了8年，而且最后几乎要动用到人民日报驻欧记者和外交部的关系了，而且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帮助我来实现这个愿望，最终这个作品回到了中国。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 感谢休伯特·穆勒同学。这是录音师，这位，总之呢，各种各样的翻译，是他的领导，也就是这一次，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采录民族音乐声音的这个霍恩波尔斯特先生，总之各种译音吧。那么这是当年的资料的这个照片啊，蜡筒录音，就是这样类似的，并不是这个徐立远的录音啊，只是这个蜡筒的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角长得什么样子，这就是徐立远同学，足够清晰吧？山羊胡子，1712年的清琴，清代的古琴，而地点在北京的东表背胡同。我有专门一篇文章写，就是这个录音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录音是录音的地点是怎么考证的，以及录音的时间，还有当时的亲笔信。对不起大家，这都是德文啊。但是我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首席德语翻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之后，让大家来完整的了解。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吧，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史上最差的录音之一，但是这个意义不一样。这是1913年的作品，距今102年，这是你可以听到的历史，各位，大家也跟我一起见证历史。我们来听一下片段啊，片段都是片段啊，所以。大家失望了是吧？你一定觉得我做了手脚，那我会像爱因斯坦一样拿出我做的更差的一个小板凳，也就是原始的版本给大家听一下，你就会知道我这个并不是洗得特别干净的啊。更差的就别听了吧，咱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听好的，好吗？ 听 一下啊。好好，满足大家。但是就听前10分钟就好了啊，啊，前10秒，总共也没有多长时间。 德国， 看到这是原版了啊，效果更好吗？哎，我做了一个那个，做了一个效果哈，就是为了让大家说，首先这是四大井，大家很多人都会这个都会弹四大井，对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它前面那个到底弹的是什么呢？好，听一下啊，从这开始，我就是对着谱子找，这是管平湖先生的。下面就更清晰了，这个是管平湖先生的学生之一陈锡成老师弹的。Thank you. 它中间这段会比较快。噔噔，还是很费劲，但至少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啊。当然，它的历史价值要远高于它的音乐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但是它的录音一下子把我们可以听到的古琴音乐史推到了102年，而接下来的古琴音乐史可就不是1915年、1916年一年一首曲子了，就是到了1934年，这也是上海东方百代唱片推出的系列唱片。那么当然要做一个更正，因为有很多人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说最早的录音是张友赫的录音，那也是在我还没有找到最原始的资料以及确切的记载之前，这个做的一个结论。严小星那本书当中呢，这个不断的再版，后来呢，我跟他说，这个你下次再版的时候再更新一下。这就是回到了我们的秦史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最早公开发行的古琴唱片是魏仲乐先生1934年春天，具体时间还没有被考证出来，醉于唱晚，没有比这个更早的了，至少到目前的这个资料为止。那么关于民国时期的古琴唱片考，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一次也在书里面跟大家见面。对，我不是卖书和卖盘的啊，这个大家买得着买不着，是多少钱买的不要来找我，跟我没有关系啊。海外最早的古琴唱片还是魏仲乐先生1939年在美国纽约的 Musicraft 音乐工匠这个唱片公司的两首，醉于和阳关，这个公司现在都已经倒闭了，但这个公司在倒闭之前非常有良心的把他们出的唱片都放到了网上，所以我在这个就是翻墙找到的哈。大家知道什么是翻墙啊 ？VPN 啊。那么另外还有新中国最早发行的古琴唱片，请注意，魏仲乐先生第三次，1953年，53101，这是中唱的编号。当然，我在写这段琴史的时候呢，还提及了一个比这个更早一点的，也是在新中国，就1949年。那么，这个录音的提供者也今天坐在现场，特别感谢他。那么这个唱片呢，我还专门翻了张子谦先生的这个《操曼所记》，录音的时间、地点、参与者非常清楚。这是一批录音，但是呢没有出版，一直被这个张子谦先生的家人珍藏，所以这一次这个得到授权也要一起出版。那么当然我们很多人非常关心，你一直都是在听，能不能够让我们看看活着的老先生。我们下面就来有请管平湖先生出场。各位长枪短炮都已经准备好了是吧？那要来一小段了啊，看看那个充满战斗的年代吧。那个时候是吧，古琴也处于一个大发展、资料的大保存的阶段。1956年，文革以前， 古琴是我国最老。 先看到了王迪先生， 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 好 OK， 咱们先到这里。有版权问题。好，我们继续讲。那么中国内地最早的琴家影像，管平湖先生是唯一的。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其他的线索，可能在美国的波士顿会有另外一位琴家的40年代的影像，这个我现在还在搜集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找到的话，这段历史也将被改写。那可是真正的民国时代。当然我们能看到管先生已经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因为之后所有16位琴家的资料呢都是在1978年以后。那我们知道1978年的时候，在我们这里边收录的，即使是年龄最小1924年的，也已经快要60岁了，而绝大部分手都已经开始有一点变形了，那么也不太适应录像，而且呢是其中的小的片段。但是一共有17位琴家，几乎涵盖了各个派别。管先生、吴先生、张子谦先生，这个自然就不用讲了，魏仲乐先生，那么岭南的杨新伦，四川的这个杨清如和玉绍泽，那么另外还有香港的蔡德云，还有这个沪上的这个，当然琴家也是蛮多的。那这个具体的名单我们就不再列了，还有梅安的啊，梅安也都有，就各个派别，基本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还有台湾的啊，台湾的也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文革期间还敢有人录音。文革期间，可不是像我们现在啊。那时候古琴都要被烧掉的，那是一个破四旧的年代，所有的琴家一片死寂，但是居然有人胆敢录音，是谁的大家猜一猜，我看看有没有人能猜中。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我知道我身边有个朋友，你就不要猜了，我听听你觉得谁会在文革期间胆敢录音。各位，不是扎先生，扎先生很遗憾连影像都没有。当然我们说的不是卢家炳啊，因为卢家炳当时并不在中国内地的文革，卢家炳在70年代有录音。还有谁？不是扎先生，管先生去世了呀。我们得熟悉历史对吧。不是陈昌林，也不是陈昌林，健在，不在我们这套作品里面。王凤香这次有录音，但是不是许建不在作品里面，健在。刘少春不是，蒲雪斋也去世了，文革早期。我们来揭晓这个谜底，这也是大家很多人非常期待的。我相信提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不喜欢他的演奏。谁？是的，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料还够足吧？怎么样，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这是岳英先生在1972年北京的呼家楼，他的女儿郭顺龙的家里的一段录音。那么他的女儿亲口告诉我，岳英先生 文革一开始就被抄家，他的雪夜兵也被拿走了，就是大家听到的烈子与风啊、岳阳三醉啊，很多的录音都是雪夜兵来演奏的。那么岳英先生非常非常喜欢弹琴，他的女儿在文物商店买了一张这个明代陆王琴，就是这个当时哈、啊、还是在文物商店，之后在家里边乐音身体不好，但是呢一气呵成弹了八首曲子，这八首曲子当中呢最后只有四首保留了下来，就是在整理这个老磁带的时候发现。那么前面我们来听一听乐音的老公，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摄影师，叫做郭立宗先生，在跟他的女儿讲说你怎么样给你母亲的这个录音曲目做报幕。 用你娘的这个音乐，可是要你一点报幕，主要的就是要说音乐调，要音传点。 前面就是说，用你娘的这个演奏的这个曲目啊，你前面要报幕，要说请音乐家，哎，就是有一个报幕，这样的话呢，能够留下一个印象。 特曲，下面特请音乐家乐英女士演奏古琴曲《尾边三绝》。 音质不太好。CD 六一定是大家经常播放的这个那一盘《尾边三绝》，演奏的非常好。当然，乐音本身的演奏水平也非常高。但是，为什么我们连乐音的出生年份和去世的年份都不知道呢？好，我做了实地采访。终于找到了乐英的家人，把他的出生年份、去世年份，以及他的传承，还有关于电视剧《大宅门》当中对乐英的表述，这段其实是和历史有严重不符的。当然，这可能有家族背后的纠纷，但是我们不去管它，还原历史。就在这个文章里边，专门有一篇是写乐英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讲，时间快不够了啊，我们加速。书籍当中呢做了各种各样的文章的考据，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关于这个书籍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历史的资料，这一次公开都在这里边。那么其实关于这十年的工作，关于整个的这一套工程，我们知道86张 CD 和 DVD 一共是77位琴家，目前为止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作品，明年大家就会看到。那么本来其实今天特别想带一套东西来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的抽奖或者赠送，但是很遗憾这个作品呢因为不断的增加导致这个工期的延误，因为有很多的录音都在不断的这个产生，所以呢是希望大家首先从历史出发，从音乐的实证资料出发，来去重新认识 我们之前所了解的秦史，包括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对于现在一些琴界的现象，一些人的弹琴和艺术风格的转变并不一定完全认同，所以我希望历史的资料一定要在古琴的转型期间跟大家面世，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传统。也许里边的很多的星星点点会为大家在弹琴，会为大家在找风格的时候提供一个依据，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我必须要讲，老先生当中弹琴真正好的并不多，当然我们是以一个非常严格的音乐的标准来去要求，而不仅仅是修身养性和文化以及历史的价值。所以大家对待老录音要以一个审慎的态度，不是说老录音弹成什么样子我就要弹成什么样子。那我告诉大家，有一些音准都没有达到，但是这些资料是我们古琴这一百年这一代琴人群体当年拼了命的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各位朋友，我们要保护自己的遗产，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遗产当中的精髓继承下去，可能这是我做这个工作最大的意义。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提问吧，提问吧。来，我看到这位朋友您手举的最高，有请。好，你好。对，唐中六先生，我要谢谢他，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了解到很多，也接触到很多，特别是从唐老爷这那里接触到很多。 嗯， 前几天的时候我到他家去玩嘛，就发现他非常疲惫，但是他又非常高兴地跟我们讲，他说从某一段文献上面他发现有一句话上面讲的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山洞里面曾经有一个和尚在里面弹过琴，于是他就通过很多方式找到了那一个山洞。然后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在讲的时候非常开心，所以我就当时就在想，我们中国的这个古琴这个传统文化哈，这么精髓伟大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就很多历史还要去进行一个考证啊，一个怎样一个状态。但今天听到您对中国古琴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收集统计哈，长达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让我真的非常佩服。特别是您看起来一个这么时尚的一个状态哈，没想到背后是有承载了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和您经历了这么多，收集这么多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今天真的是一个大餐，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如果唐爷爷在这儿的话，他今天会非常的开心。 谢谢。 那么在此的话，我觉得我很想问一下，您出的这一版就是这一本书哈，我觉得是针对于现在古琴界可能大家对古琴比较了解的，那后期你会做对古琴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推广吗？因为在我遇到的我从接触古琴以来哈，很多人他就会问，哎，你这个古筝啊，这是古筝吧？我说不是，这是古琴，这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古琴。又或者是当你在看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连续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摆放古琴甚至弹奏古琴的那个方式不一样，更有的时候你在一些订阅号上面，它明明放的是古琴的乐器，那是那个声音，但是它旁边摆放的那个照片却是古筝的照片。然后这些说实话我觉得挺伤心的，每每看到这些，我觉得您在收集这么多资料的过程之后，能不能出一个类似 武秦的一个纪录片啊等等之类的，宣传一下武秦。 这个可能在以后吧，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以后的这个工作，因为实际上这个工作并没有做完。前十年是把他们都这个搜集到之后呢，希望大家都看到，因为这个是公开出版的，而且呢，当然我相信这个现代科技嘛，就是会有之后各种盗版啊、网络呀、啊、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没所谓的。 对对。 就是我希望的是让越多的人看到它。 对对。 只不过是前期呢，让出版社不至于太难做，赔得太惨就好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就是基本的想法。对，那么就是我其实真正的更大的一个想法是，希望所有的琴派、所有的琴曲都能够活体传承。这一点要比大家光是把录音摆着供着播放着要更重要，也就是说起码大家还能谈一谈吧。就像郭德纲相声讲，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传统的东西最后被大家继承着就剩这么几首了。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呢谈老先生的这个录音，他也整理一些谱子，那我觉得很好，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一个这个就是继承的角度把这些恢复起来谈起来。当然可能资料还不够，那我就再继续找，继续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而且其实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多的资料，或者当然我希望啊还有更多的资料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呢一起推出，甚至更多的资料能够面世，无论是海外的或者还是怎么其他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我希望更多人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能够把这个作品绝响补起来。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讲座的标题，希望绝响不绝。好，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个问题您讲。 我这样讲您听得见 啊？听得见，没问题。 观众们听得见？ 好，可以。 郭峰老师你好。 你好。 听了你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的这些录音，这个是大开耳界。就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想听一下您的这个见解，就是我们这些录音从2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录音，你的是听了那么多，现在刚才您也说到现在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转型的时代在过去有没有一个转型的时代，例如解放前后，例如这个文革前后，改革开放前后， 对 这个转型，当时的转型大不大，有没有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跟老录音的转型那么大，还有促使它转型这个变，这个相当于发展吧，让它这些演奏风格产生这个变化，变得不一样的是客观因素为主，还是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审美取向为主？谢谢。 好，谢谢您提这个问题，很专业。我觉得两个问题哈，我先解释一下后面的问题。后面这个问题就是说琴风的转变呢，实际上大家可以参考更多的这个文章以及更多的资料。那么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百年的社会的巨变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古琴的一些传统呢几近中断，就是差一点就断了，但是还好文革以后很多老先生还在，有些资料还在，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续接上。当然也有很多人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学院派和文人琴，我其实觉得并不存在所谓的学院派和文人琴，我觉得只有两类，一个是弹得好的，一个是弹得不好的。对，那么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院派弹琴全那个样子，也不是弹琴全纹丝不动的就都好，对吧？那么这个还是要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那么当然琴风转变的因素很多，这个要讨论起来时不专注可能也无法回答您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先不讲。我自己个人说一下前一个问题，就是说以我自己听这些录音的一个感觉啊。那么首先要说一点呢，是仅仅是我自己的个人见解，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这些录音的搜集过程当中，所以真正呢，就是我对自己有比较明确的定位，我可能做搜集工作更合适。比如说写文章，那有很多人写文章很好，严小星写文章很好，对吧？幼堂写文章很好，很多人弹琴弹的也比我好，有很多人做学术研究的，张华英女士做学术研究非常棒，林晨、杨元征、王峰，那么大家都有大家擅长的这个领域。所以我想说的是，仅仅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因为我相信这部作品出来以后会有很多人对这个进行诠释，对这个来进行解释，那么这个比我可能更有这个艺术敏感的人大有人在。那么说了一堆废话，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哈。 谢谢。 对，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民国时代呢，所有的古琴唱片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规范的。那么我们可以首先从一个最明显的听的感觉来讲，这就是相对比较慢一些，当然魏中乐先生除外啊。魏中乐先生一向都是，你听他越早期三四年的三九年在美国那非常之快，就是 这个是不是魏中乐同时是其他乐器的著名演奏家的原因？ 我觉得是他是魏中乐先生的个人风格，因为民国时代的这个唱片的样本呢，大概是30张左右，就是其他人相对比较统一，魏中乐先生弹的比较快，那么和他个人经历有关，和他的个人视角也有关。而且魏中乐先生是整个20世纪琴史当中，我觉得是因为被他其他的这个乐器的取得成就的名声所掩盖，他可能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探索。那么所以我们说的一个直观的感觉是比较慢，当然因为没有录像，魏中乐先生有录像，其他的那个录像呢，我们其实大概可以你能够看出一些技艺和手法。那么当然比如说新时代的一些这个琴风的转变呢，比如对其他乐器的这个演奏手法的借鉴，比如说古筝和琵琶，你可以从右手的轮齿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吧？那么在早期的琴家的这方面相对运用的比较少，而且呢我自己个人倒觉得哈，并不一定是民国时代的这个琴曲慢了就一定好听，慢了就一定对。那么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就是结构。我觉得音乐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结构，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怎么拼起来，怎么对比，哪个是主旨，哪个是次要表达的。那么当然演奏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宏观的这么一个结构的话，我去相信大家在演奏的时候你会知道哪块可能快哪块可能慢。但民国时代的这个我自己个人感觉听这个录音的这个，就是从纯从音乐角度哈、啊，因为我说话比较谨慎一些，因为可能会被断章取义，就是我倒是认为可能之后的一些琴家的艺术成就可能会更好一些，仅仅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观点。那么当然民国时代的古琴唱片呢，你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借鉴，包括他们的节奏是怎么样处理的。我们刚才听到程独清弹的这个归去来辞，其实那个处理就还挺意外的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具体更多的呢恐怕您自己要听了以后才能有感觉。那我再多说一句，我觉得艺术史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尽管呢有些变化，我们可能觉得现在的人弹琴比较浮躁，比较快，不好，没有什么作品。但是我想说的是，真正能够做这个标准的是时间，是历史。现在这个阶段有可能是古琴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螺旋一个阶段，可能是一个积蓄，因为毕竟首先要让更多人知道是古琴而不是古筝。当然关于是古琴大众化还是化大众，这个就话就越说越多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先让大家了解古琴，先让大家掌握足够多的资料。而且我觉得古琴的新的创作 新的探索，包括古琴跟摇滚乐，古琴和交响乐，我觉得都可以做，因为这都是当年古琴这个音乐文化受到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禁的这个束缚而没有探索下去的一些领域，包括大家听神奇密谱和西禄堂的一些明代中早期或者甚至更早的一些曲子，很多人都说觉得现在听起来很试验，比如说你听乔歌，对吧，乔歌我觉得好像也中间很多段落非常夸张，对不对，孤馆遇神，那么我觉得很多当年的路并没有走下去，如果走下去的时候古琴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分水岭，可能平时就是演奏乔歌或者像长青的这些人在听到后来古琴发展成平沙落雁那种清幽淡远，可能还觉得说你们弹的这都是什么呀这么慢，我只是举例子，所以我们将来在看这一段时代的时候呢，我还是希望大家以一个整个艺术史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到底是好的时代还是不好的时代，我觉得很难讲，我希望更多的探索，但是我也希望做有质量的探索，而不是全就是康康康康康都弹得像琵琶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也不好，对吧，让历史和时间来做判断，但艺术史的风格其实是很准确的，就是黄祥鹏先生一直特别希望音乐史的这个断代的这个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看一个画就可以看出这是明清的唐宋的，对吧，我们听音乐可不可以这样，我相信随着更多音乐样本的这个出来，以及大家对于早期琴曲的发掘和研究，艺术史的风格哪一段的优劣大家可以综合去考虑，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民国时期或者明清时期的那种就是左手吟挠8646次的那种慢慢悠悠的感觉，我觉得也并不一定，也并不一定说现在就做得不好，很难讲，希望能这个回答到您的问题。 您已经回答了，谢谢。 好，谢谢。就两个问题了。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边很耐心的听了一个下午的讲座，那我觉得今天下午的讲座呢其实是风格迥异的，前面我的老师陈英师老师是用这个乡音非常浓郁的普通话来给大家做了他50年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讲解，那这个伯鹏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个标准的播音员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介绍了他10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那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再次感谢在座各位，谢谢大家，也谢谢伯鹏。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